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我等了很长时间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呢已经有一阵儿了，前一阵儿是个国际的这个热点。我主要是等这个小田来啊，咱们可以，他比较爱聊这方面。 为什么呀？ 什么话题啊？ 为什么呀？ 女的看到这个话题都挺高兴，对吧？朋友圈我发现女的怎么爱发这条新闻，谁呢？你看看照片就知道了，就是法国呀有一个最年轻的部长，嗯，携年长20岁的老婆终于露面了，马克龙啊。你看，说马克龙在法国呀是女性们喜欢的一塌糊涂的这么一个年轻才俊啊，但是他老婆比他大20，然后说看到他老婆照片大家也在评头论足。小田，你觉得他老婆能说美吗？ 我觉得他很帅， 鞋好看， 好像啊，他那个才36岁对吧？法国最年轻的部长， 对， 还是经济部长，36岁， 36岁， 他老婆56了， 现在已经是继外公了啊，因为他老婆有外孙， 对，而且 就其实才结婚没多久。 具体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两人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但是一直他是 hold 着，一直是比较低调，隐私保密，以至于法国很多女的迷他呀，因为这个马克龙听说也是特别有才华，叫什么哲学家部长，那意思就是挺有水平的，然后又帅，所以法国这帮女的都着急，说他是不是还单身啊？结果呢，他选择了一个好像最近的一个场合，爱丽舍宫嘛，引起法国媒体极大的骚动，就终于就要出柜了。这也不叫 出柜了， 算是出柜吧？哎， 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比较特异的这种组合，终于公开，是不是都可以泛称出柜？ 好像不是出柜，因为那个 cross the ease 原来讲就是你是同性恋， 只限于同性恋才叫出柜， 是 吗？ 对， 哦，那他就算是这个出场了，就哇一下子大家就是，女孩为什么都挺高兴？ 高兴吗？我没有高兴。 我的朋友圈里都是女的发这种东西， 你跟他的朋友圈的女的都比较大，都是在hold着小鲜肉， 可能 是 对对对。 我觉得 我看了，说真的，我还也没什么，我还是祝福他们吧。 废话，你敢诅咒吗？这为什么你也不祝福？ 但是还是挺可惜的啊！ 你看， 但是我没有高兴啊，对不对？因为我是把自己放在就是潜意识里边吧，我把自己放在这个年轻部长的同龄人里边在看啊，而不是这个大20岁的这个老婆这个年龄段的人在看。 其实要照我看，这马克龙跟咱们小田儿在一块儿 不行，这个法国他们不行的。就是我听说有法国的什么教育部长，本来他是可以当法国的教育部长，但是因为他执意要娶一个这个中国裔的老婆，最后当不了，他就只能是当一个什么司长之类的。 哦，真的？ 是吗？他在这方面这么保守啊？ 但是不是他们也有部长娶过越南裔的太太或什么吗？ 对， 也有啊。 反正这个是就是比较这个这个私密的这个叫 back channel 的一些 information 啊，就说因为他们什么外这个教育部长，他们也有机会要接触到就是一等级的国家机密，所以说要杜绝他们的这个部长级的人物啊， 娶外国籍。还是外国裔， 这个的话是 case by case， 他们要去研究的。反正这个是中国裔的啊，就不可以了啊。然后他就是啊，那 OK， 那我选择我还是选择我的太太，那我还是那你们另外找人。 出于反间谍的考虑是吧？他倒不是出于其他，你要出于其他的考虑，那法国政府简直堪为楷模。你像这一个最高， 所以这个 他的总统什么奥朗德给咱们弄出个第一女友的示范，他的那个萨科齐。找了个名模， 对啊，奥朗德还有个头盔事件， 还有个头盔啊，然后他还有个什么女部长叫什么多蒂还是达蒂， 对， 也 罗塞尔吧， 罗亚武，对，基本上就是说，就是常委他全都睡过，他就是 常委全都 不是他那个最高机构叫什么内阁啊， 内阁，这次那个西班牙的国王就好帅好帅好高的那个啊，带着他的好漂亮好漂亮的，也是离异的嘛。啊，他的那个女王啊，这个然后去巴黎，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没有第一夫人啦，法国那怎么办啊？他就是前女友，而且是跟他同居多年的有孩子那个前女友就出席啊，临时的第一夫人一起来接待这个国王夫妇， 很厉害，很会这么都行、啊。 所以说这个法国浪漫啊，有想象力啊。 对，但是浪漫到顶了之后啊，你会发现他会有是不是有一些奇特的需求，比如说马克龙。 奇特的需求， 这个里边你知道，我研究了一下，他是师生恋，这两口子要叫咱中国这样的人怎么能当部长呢？17岁的时候 他老师就跟他学生不清不楚了。你知道就是这个比他大20岁，那个时候他是女老师， 而且那时候有丈夫， 好还是说已经离了婚，有3个孩子，反正是有3孩子，然后就整天玩这个男学生，也不叫玩这个男学生啊，就是说这个马克龙啊，马克龙二爱弹钢琴，就说特别才华横溢，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老让马克龙弹钢琴，老在台上就等于说啊，就是让其他孩子向马克龙学习，捧他，说马克龙课文读得好，马克龙回答问题，就老是点这个学生，就特别侧重这个学生。而那个时候17岁的马克龙仰望课堂，就已经爱上了这个年长20岁的女老师。 但是我觉得啊，男学生好像迷恋女老师这个现象挺普遍的，是不是哈？都会有吧。 是有，但是比较少，这个女老师同时也反过来爱上男学生，这种情况比较少。 这有点，有没有点触及到就在咱中国有没有点伦理上的问题， 师生恋嘛，就是只不过这个师生恋，但是你回想起来，师生恋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常见比较能接受，就是男老师爱女学生，这太多了吧。谁不是，钱穆啊，你知道杨振宁不都是，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是一直都很习惯，觉得男老师跟女学生在一块没什么。但为什么你会觉得男学生跟女老师在一块有问题呢？其实一样啊。 其实我觉得你说起这个法国的，法国年轻部长让我想到以前法国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卢梭，对吧？他爱那个瓦朗夫人，是不是？ 对 他大个10几岁，哎呦，爱的这个天昏地暗的，也是离异啊，有孩子啊，无所谓。他这终其一生啊，最迷恋的就是那个瓦朗夫人。而且说来奇怪，实际上那瓦朗夫人，用我们现在话说啊，是搞统战工作的。他那个时候啊，是自己的是个贵妇人嘛，离异，然后拖着一孩子，这没钱了，他就去找他们那个地方的一个国王，小国王吧，就说那你要给我钱呢，你得养我啊，毕竟他也是贵族。那国王说那行，那你得给我办事儿，那这样吧，他说你呢就去帮我啊，让那些新教徒啊皈依，还是回来做这个天主教徒啊。那个时候就是加尔文派那个教就比较兴盛了，正好哎，那个卢梭就成了他的一个统战对象啊，就整天招呼到家里来啊，然后两个人一来二去就产生了，但是实际上是卢梭，我觉得这是单恋，卢梭对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对卢梭有没有感情，其实这个不知道，未知。 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说啊，年岁较大的女性，在咱们中国往往被很多人就当成豆腐渣了，是吧？但是你看在欧洲，很多正是他们怒放的那个年龄，而且长得模样，你让人真也没法夸。但是呢，就是，但是他就迷他。你像王子，哎，迷的那个女的，你觉得这个魅力在哪儿呢？很多人就讲啊，那个查尔斯王子也是啊，是吧？就是死的那个王妃， 对， 他哪？戴安娜不就比他好看呢、啊？但是为什么查尔斯王子就会迷恋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所有这种人家爱恋爱，他为什么喜欢谁？那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这都不是我们外人能够说得清楚。有时候也许人家只是气味上面引起的化学反应，你都不知道， 有可能。 谁晓得呢？ 有些奇特的嗜好， 对啊， 很可能。 但我觉得重点是，这恰恰证明他们比较两性平等。对一个年长女性会有这么多议论，比如年长女性跟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在一起的话，如果有这么多议论，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相当父权。中国本来是一个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国家，但我觉得过去几年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有点倒回去，那么当然今天讲父权讲女权也可能很甚至很敏感了，但我真的觉得中国的过去几年开始又重新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又严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嘛，你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下，老男人找年轻女人没人觉得有问题，都觉得正常，老干部找年轻小姑娘，老师找年轻女学生，老领导找年轻貌美女秘书，你顶多一二这人好坏，你不觉得是坏事，不觉得有问题，为什么你反过来觉得是问题呢？ 哎，我觉得刚才文道兄他讲这个父权啊，就让我想到了这个真的是统治中国思想啊，2000年的这个儒家思想、儒家文化。那实际上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叫什么老妻少夫这种情况啊，比较排斥不能够接受的，心理上主流文化圈不能接受的，好像也就是汉人。其实你想想这个历史上， 是、啊、 比如说这个匈奴啊、蒙古啊，包括早期的这些满族啊什么的，他们不是我们看历史都经常有这个皇帝的那些妃子多的，对不对？啊，除了这个妈妈就都给儿子了嘛，几个儿子还争呢，对不对？他们一点不介意啊。 哦，对对对， 哎，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 但是 就是从孔夫子开始的， 不是，而且现在中国的情况我就觉得也多元化了，你越来越多的开始姐弟恋，现在不是蔚然成风吗？哎，小田，你当然现在还特别年轻啊，但是一年一年也是在老啊，对，但是你觉得你对姐弟恋这事儿怎么看？ 不排斥吧，这个要看我多大，我觉得我要是才十八九，我可能不会找一个十三四的，对吧？ 嗯， 哎，但我要是到这个 到五十了， 不想 这 时候 也不会排斥二三十，对吧？是这样。 为什么要呢？ 对，其实你说 你真的吗？如果你四十了的话，你想找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吗？ 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假设的太大了吧？我没有办法想象。 你现在还是觉得得年龄比你大一点吗？ 应该是吧，稍微 大一点。因为你还年轻， 对对对， 他年轻人就会这么想。 对。 那话说回来，我觉得我在想，哎，忽然想起来，中国汉人其实也有一直有。女人比男人大的传统，哎，我忽然想，童养媳呢？ 啊， 对不对？因为 童养媳那个，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但它真的相当普遍。以前真的农村里面比较县城都很普遍，就是那个女姑娘 小丈夫嘛， 小丈夫嘛， 小丈夫啊。 因为其实他，你回想起来，他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首先，先不讲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女人的性成熟的年龄比较晚嘛，就性需要。可能到了三四十岁才开始旺盛，那么如果男人比他小十来岁，那正好搭得上，那 干柴烈火是吧？ 干柴烈火一碰即合。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男孩小时候那种他们成熟的晚，那女性是需要照顾他，多于他照顾女性。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相当符合人类的。 我的观察当然不完全啊，这个可能有这个偏差，就是这种好像是年纪比较小的男生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那种女生呢，她们往往有特点，一个呢是这个心气其实是比较高的，她呢不屑于外界对她的评价啊，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对吧？第二个呢是还是有这种缺少母爱啊，需要被肯定、被呵护、被照顾，需要那种安全感，有那种心理需求啊。就像那个什么，我想起来那个拿破仑，他不是也是喜欢那个约瑟芬嘛，就比他大很多啊。他就说，他说我跟他在一起，他像母亲一样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很舒服。那还有往往啊，这一类啊小男生啊，我感觉啊都是这个相貌比较好的，你知道吗？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都有去欣赏美丽的这种需要吧。但是这些人呢，他们的这种对美丽的追求和需要啊，可能是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就满足了。 对对， 是不是？ 就跟女孩一样嘛，就是自恋嘛。 哎，就 他也需要找一个人宠我， 我已经够漂亮了，我还得找个漂亮， 对吧？我只要想找美，我顾影自怜就可以。 照照镜子那就是美人。 旁边一大妈可以给我做做饭什么的，是不是？锵锵三人行。哎呀，我上火了，广告之后见。 上火了。 但是你别说，人家这个大二十岁的这个老婆好看难看是另一回事儿，但是我觉得人家把自己啊也这个努力到家了，就是身材 保持 得很 好， 保持得很好，就是我长什么样我就只能这样，别的我都尽力了。 外貌党。 不过法国一般女人身材都不错， 保持得好， 都保持得很好， 会吃。 对， 哎，为什么你看他们就不胖？他们相对不算特别胖。 对，不是前几年有本书，很多女孩子爱看，叫做什么法国女人怎么吃，还是法国女人吃不胖，还是很多这类书都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女的也算吃不胖的。 对对对对，中国女的也还算。 不要把你当成中国女的，就是法国，我听他们讲啊， 我是哪国女的？ 这个一吃饭都吃到晚上，按说是最容易。 就是哈、啊，很不健康啊。 一个是有遗传的原因，再有一个啊，还是法国人呢、啊、走路多。 对， 而且呢， 对， 再有一个原因，我跟你说，我在巴黎曾经，哎呀，连吃了这个两个星期吧，十几天，天天都吃最好的那个馆子，有一个拍纪录片的，他拍这个知道法国很多餐馆，天天吃，愣没胖，你就这 为什么 同样吃了十天没有胖，就是因为每天八小时我们一直在走啊，在法国的街道走得多美啊，一直在走。相反，我今年嘛还是去年去那个德国，去了十天回来胖了十八斤， 因为你一直开车。 对， 美国也是这个问题， 真是有这问题。 而且其实德国人也是不太胖的，因为德国人更爱走，德国人老健行，但你们去的时候就开车。而且法国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法国人不太爱吃零食。所谓的零食指的是他可能会吃点他的小点心什么， 但他不像美国人那么爱吃薯片薯条， 而且他吃的少， 吃巧克力啊，吃那么多。 巧克力并不会胖的，因为他吃们、嗯、他们吃各种黑巧克力，嗯，对不对？他没那么多牛奶， 他们吃的就你这色的黑巧克力、嗯，就他们吃的少，而且、嗯、你看法国的早餐。 都不 多，拿俩面包吃了。 对， 你看美国的 早餐， 好家伙，我平生头一回吃美国早餐的时候，我都要哭了。我这太极大丰富啊！我高兴，我那个时候第一次跟着咱们老板去美洲台，那个时候住在那个沃尔道夫酒店。 哦。 每天早上我也时差，也醒不过，就也睡不着。早上6点我就到那个餐厅等着，太好吃了，那么多种面包。你知道吗？就是肉肠子。 对，英式早餐都还要稍微丰盛一点，欧陆早餐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所以它不胖，而且呢，他们这个，哎，我也觉得有这么一个人呢，在这个精神方面的诉求要是多了， 嗯， 我的迷信啊， 哎， 我觉得可能会抑制长肉。 哎，很多人都这样说我。没有， 没错， 真的， 对， 精神追求， 没有没有，人说你要， 所以小陈是精肉， 没有，我说我想长胖嘛，然后人很多人都说你要想长胖，你首先你少想点， 对对对对， 忧虑， 我整天没事，我坐在那儿在想东想西，没有，我不忧虑，我是很快乐的想， 那句话叫什么？心宽体胖， 对对对，其实会， 哎，你看他们干的这些事儿多，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哎，你想这个有模有样，卢森堡，卢森堡首相高高兴兴的结婚了。 嗯， 因为在卢森堡同性婚姻合法了， 是， 哎呀，他，哎，你看这俩他的建筑师男友，哎， 嗯， 你瞧这建筑师男友长得帅吧，这种感觉，嗯，但是是建筑师男友向他求婚成功， 哦， 俩人手拉手，哎，这卢森堡如果访问我国国事访问的时候，那就是这跟着来了， 对， 我国将如何接待啊？咱们 没有正常接待，因为以前比如说欧洲好几个国家都已经出现过这情况。冰岛、芬兰还是哪，都有出现过女同志结婚， 嗯， 然后过来，我们照正常接待。中国 最后我国领导人接机的时候，仨男的一起走三军仪仗队， 那就走呗。 其实没问题，因为我们不像，比如说，反而不像一些穆斯林国家，可能那个国家会比较麻烦。你记不记得奥朗德他？带着他的女朋友去沙特阿拉伯的时候都遇过问题， 就是你没结婚嘛， 对，你没结婚你怎么同房，他们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反而没事儿。 对，咱们再看看下边欧洲，你看他们都忙活什么呢？这是比利时的前总理出柜 啊， 就是同性恋嘛，还有一个就是冰岛的前总理西约尔卓的扎多蒂， 他选的时候就已经都知道， 旁边就是他老婆嘛，或者老公嘛，他们是夫妻俩， 对， 哎，你说这个， 我记得就那会儿我在剑桥那会儿，就是那个剑桥选出来的市长还是郡长什么的，两个就是 transgender， 对， 是变性的， 对， 而且以前是有过一段婚姻有孩子， 嗯， 啊，但也不影响啊，他们还是可以继续走他们的仕途， 对 不对？嗯， 这个， 而且我发现你在欧洲啊，尤其是在欧洲，就是那个比利时卢森堡那一带，同性恋人是最多的。 嗯 啊，他们有人说是因为那里的经济水平足够的高了，然后呢， 嗯， 这个社会环境也足够的宽松， 嗯， 因为毕竟还不像比如说像意大利和周边的一些国家， 嗯， 因为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因素啊， 嗯， 还没有办法去敞开这样一扇门，但是那里的话呢是啊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人就敞开了， 嗯， 而且还说这个同性恋呢，其实是分几种的，有的呢， 嗯， 是心理加生理同性恋。有的呢仅仅是生理同性恋， 生理同性恋是什么意思？为性， 这个比较深奥，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啊，刚才看那么多啊，咱们再说回这个法国的部长哈，哎，我倒有一种感觉，哎，为什么就是很多我们看到的这些西方的一些，咱们先说男的啊，条件很好的，但是最后他们挑选的这个伴侣啊， 嗯， 就会让我们有一点这个要跌破眼镜一样的， 模样对不上， 是不是？ 是。 哎，后来我在想啊，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爱情观、婚姻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觉好像是。对我们东方人来讲啊，在这个两性关系中啊，我们对自己的伴侣更多的是在意啊，你是谁，你怎么样，但是对他们来讲好像更多的在意的是你让我觉得我是谁，你让我感觉我怎么样， 嗯 啊，对，因为跟你在一起你让我觉得我很好， 嗯 啊，就是而且还有一个审美的问题，咱们缺乏对中老年妇女的审美，就是咱们认为女的好看呢，啊，只有青春娇嫩。 我非常感谢涛哥这个时候为女性发声， 但是呢 你也快了， 我 没有没有没有，你差300年。 但是呢我要很公正的说一句啊，这是双向的。我觉得啊很多国家不仅仅是中国，中老年的女性啊，哎，怎么就这样轻易的放弃了美丽呢？是不是？你看看人家这个法国部长的这个老婆啊，还是这个挺好看的吧，就是挺青春的，你跟他在一起至少能感觉到这种活力，这种健康。 我在巴黎啊最爱看的就是老太太，巴黎的老太太啊真是有范儿，你看一个个那个头发灰白，穿的衣服那叫得体啊，而且那种风度。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包括其实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男人还不大能欣赏就是中老年妇女的美，所以不是说中老年妇女要装嫩，现在是咱们的中老年在装嫩，把自己非恨不能拉皮儿弄成小姑娘16岁少女，而不是恰如其分的在你的这个年龄。你就比如说咱们过去有很多中老年的男人爱染发，爱染发，你像我们认识的这个朋友那个刘丹的画家，这一个花白的这个头发，他在外国居住多年，他回到中国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都在染发，我也觉得 不太，他说你把这个头发染黑了油头粉面，他说这是在外国是夜总会看门的那种人才会这样，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或者贵族艺术家那都是一个白发为荣啊，你就是这种美啊， 智慧跟成熟的， 对呀、对呀、同样女的也一样，你看就你是她这个女的，你不能用好看难看来形容她，但是她合适，是不是她有 她和她这个年龄的事，但还不能说她和这个部长的事。 不，我觉得我没办法判断她合不合适，但我想说的是，她起码对自己很尊重，她体现出她对自己的尊重。 对， 像他的身材的保持，他的形象，我觉得他很尊重他自己。 对，就包括咱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女人的皱纹能不能可以是好看的？ 当然可以，我见过很多很漂亮的年纪大的女人，其实有各种年纪大的人的文化，我觉得，比如说日本的老太太其实也很好看，比如说你在乡间路上走，他们一般穿的衣服都是米色、灰土色，比较大地的人，很朴素，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年轻小文青。台湾的小清新，但很像那种小清新衣着在日本是老人穿的，就很清新朴素，你觉得他们在路边你就看到他摘一朵菊花啊什么就很漂亮，对吧？那法国刚才是那一种，另一种我觉得最容易中年之后走形走状态的是哪些地方呢？印度跟意大利啊，就年轻的时候貌美如花，俄罗斯也是，对吧？ 对， 多漂亮。 对， 好奇怪，一结婚一到了中年就彻底大妈到无以复加。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基因有关系， 可能有关系， 是吧？ 跟遗传有关系。 对对， 那就说围着锅台转嘛，一结婚围着锅台转，腰也跟锅台一样，是吧？ 好奇怪。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里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要不要把你的这个女的伴侣啊当成性对象来看待？实际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老外啊，也可能我理解有误啊，他要找一个女朋友啊，更多的是一个 soul mate 灵魂的伴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一块聊，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不是像找一个妓女一样去看他。他 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人找女的都像找妓女？ 不是，这你误解了我。你不能把我推到别人身 上。我觉得涛哥说这个啊，其实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这所谓的 soul mate， 每个人都说我要去寻找一个这个灵魂伴侣啊。但是呢，比如说我们从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就是他们啊找一个好像配不上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伴侣啊，或者是讲这个中国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女性不要自暴自弃啊，要坚持美丽啊，等等等等。其实啊，我觉得从一个观点来说啊，终其一生啊，一个人啊，其实一直是在和自己相处，和自己的内心相处，和自己的灵魂相处。你的伴侣一辈子就一个，那就是你的灵魂。所谓的灵魂伴侣啊，不是你的灵魂伴侣，而是你灵魂的伴侣。你要找的是为你的灵魂找一个伴侣。如果说你灵魂的伴侣，但当然也是一个灵魂，那正好是在你的灵魂的身体当中，那么正好你又和这个人是生活中的伴侣，那你们这是最幸福最完美的。 当然这样的幸福不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么有可能就像涛哥说的，有的人是另辟蹊径了。 不是，你看你比如说，我要说看一个女孩子哈，我如果把仅仅当成一个性对象看，那么你会注意第二性征，对吧？比如说是唇红齿白啊，这个皮肤好不好啊，其实你发现这些要求呢是一些生物性上面的要求。但是呢，为什么我能欣赏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跟我做夫妻呢？是因为啊，我跟他可以有亲密，特别亲密，我们可以拥抱，可以亲密，但是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满足我的这个仅仅性欲的对象去审美。我觉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跟一个比我大20岁的女性，在一起，你知道吗？就是说 可以说说话， 可以说说话，也可以拥抱，或者说我们的那种性关系， 亲密感 更像是那种亲人之间的一种性关系，而不是说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哎，这越说越乱了，这什么世界啊？天哪！ 不是说 瞎说。天哪！